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01集，避风栈道。晌午的时候，展昭等人的马队来到了大漠中的一个小型集镇附近。这里看着像是集镇，其实就是两排很高的房子，当中院子里有一些简单的小摊，大多都是过路的商贾在喝茶吃饭。而那两趟硕大的建筑是黄泥墙黑瓦顶的，看着有一股西域特色，歪歪扭扭的，感觉不是很稳固，但又似乎年代久远。在房子的前边竖着一根长长的桅杆，杆上挂着一个招子，写着四个字，避风栈道。众人的马队在栈道大门口停了下来，厚厚的棉布帘子被撩起，一个驼背瘸腿的老汉走了出来。这老汉长得十分凶恶，还瞎了一只眼，用剩下的那只灰黄小眼珠瞄了一眼众人，嘴里发着咿咿啊啊的声音，瘸着腿进去了。展昭皱眉，是个哑巴，但是此人虽然身有残疾，长相怪异，但看得出来功夫不错。众人下马，殷侯看了看那招子，天尊也忍不住开口： 哎呀，这么多年了，这宅子还没塌呢。 你俩以前来过？ 展昭好奇，边问边摸了摸挂在胸前的小四子，小家伙刚刚一个瞌睡醒来，正揉眼睛伸胳膊腿。龙桥广凑到几人身边： 这客栈里都不是善茬，吃喝小心点。 展昭和白玉堂点了点头，他俩也不是没出过门的书生，都是跑江湖的，这种栈道等于黑店，道理谁都懂。于是众人一挑门帘走进了客栈。所谓的栈道其实就是一间很长很长的客栈，基本栈道都是沙漠中用来避风的场地，房间也有在后边，不过很贵就是了。普通商贾都是在大堂忍一宿，风过了就走，特别有钱的或者有女眷才会要房间。众人刚进门，有眼力见的伙计就跑了出来。大漠里做买卖的自然认得官兵，尤其是这种三不管地界，哪个地方的军爷他们都要认识，赵普的人就更加要认识了。几个伙计一看到龙桥广，连忙乖乖帮忙安排马匹。大漠之中，赵家军的人是谁都不能惹的，惹了一个赵普的人就等于惹了赵普，这规矩谁都懂。众人找了个干净的位子落座，展昭观察了一下四周围奇形怪状，各种客人的目光都追随着他们。众人刚刚坐下，就听二楼一个声音传来： 哎呦，这是老娘岁数大了，眼花了是吗？ 循声望去，就见一个怪异的妇人站在二楼的栏杆边看着下边。说她怪异，是因为这妇人身材甚好，一身黑色长裙，仪态万方，面容姣好，看着三四十岁，总之风韵犹存。只是此女子有一头黄发，枯黄的长发盘起，头上七根黑色的筷子一样的簪子呈扇形将盘发固定住。展昭等人原本以为她是龙桥广的熟人，不过龙桥广就看了一眼，然后开口： 这是客栈老板娘的娘，七簪夫人，不过我不熟。 听语气不像是不熟的样子呀。 话音刚落，那妇人抬腿一翻身，直接从二楼跃了下来，轻轻巧巧地落在了天尊身边，单手轻轻掬起一把天尊的黑发，深吸一口气，另一只手轻轻依靠殷侯的肩膀。 哎呀，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见着老朋友。 殷侯和天尊同时抬头看了他一眼，那妇人赶紧撒手退后一步，搓着两只手微笑： 我这小庙啊，竟然能迎来这么两尊大神呢。 说着，那妇人凑了过来，捂着嘴低声开口， 看来要出大事的传闻是真的呀。 说着，那妇人目光又落到了白玉堂和展昭身上，仔细打量一下后，她啧啧直摇头。 哎呦，瞧瞧，这么俊俏的年轻人，肯定是江南生养的。 老婆子，你都一把年纪了，看到嫩狗的小白脸，口水都流下来了。 这时，有一个略粗狂的嗓音响了起来。砰一声，一个白色的瓷茶壶被放在了展昭他们眼前，众人抬眼就见一个身材粗壮、皮肤黝黑、穿着花布棉袄的女子站在他们身后，问那七三夫人：“ 怎么，这里头有我爹啊？” 众人嘴角抽了抽，那妇人瞪了他一眼，拿着茶壶给众人倒茶。 嘿呀，叫你们看笑话了。谁让我当年没好命，找不到个好男人呢，嫁给一个丑鬼，生下来这么个丑女儿。请。 等茶都倒好，七三夫人做了个请的动作，众人都没去拿杯子，小四子指着茶杯。 有毒的。 七三夫人瞧了小四子一眼，略惊讶。 哎呀，小菩萨怎么乱说呀。 七伤散。隔着老远我就闻到味道了。 展昭轻轻摸了摸小四子的脸蛋，殷侯瞧了妇人一眼，伸手轻轻地摸了摸下巴，那妇人惊得往后退了一步。白玉堂看了看茶杯，突然开口：“ 七尾蝎子王秋凤。” 白玉堂的话音落下，就感觉客栈的四周稍稍有一些蠢动。客栈里原本打杂的和端盘子的都拿着兵器警惕地盯着他们。展昭微微皱眉，七尾蝎子王秋凤是个江洋大盗，当年赫赫有名的毒妇，前朝的十大通缉犯之一。他岁数应该和红九娘接近，和九娘还是有恩怨的。这位大婶当年被九娘放火烧了个半死，众人都以为他死了，没想到跑到西北开客栈来了。栈道里的其他客人也似乎感觉到了紧张的气息，望着这边。殷后抬起头看了看王秋凤，目光相对，王秋凤额头就冒出了冷汗，干笑：“ 哎呀，这都多少年的仇怨了，您那么大尊佛呀，还找我个介子麻烦不成？” 不用紧张，只是路过而已。 天尊轻轻一摆手，王秋凤长出了一口气，显然刚才都是虚张声势，他对手下示意都退下。随后他又命人换了好茶，亲自给众人斟茶倒水。 哎呀，路过就好啊，路过就好，既然是老朋友了，这顿我请啊。 说完，王秋凤如释重负地扭得走了。龙桥广拿起茶杯看小四子，小四子拿着银针测了测，点头：“ 可以喝的。” 王秋凤这些年也算安分守己，大漠这里做买卖的，十个里头有九个都是通缉犯。 说话间，就听到外头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随后整个地面和屋顶都在晃动。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小四子坐在龙桥广身边问：“ 广广，地震了吗？” 龙桥广一笑，将小四子抱起来，来到窗户边，打开一点点窗户给他看：“ 是风暴。” 小四子就看到远处的沙漠上形成了几条黑色的旋风柱，正狂扫而来，四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龙桥广放下了窗户，这时外边又冲进来了几个人，一个两个满身沙土，看来是逃过一劫。伙计们已经开始上门板了，熟门熟路的。展昭和白玉堂打量了一下刚刚跑进来的几人，就见衣着像是辽人。耳边龙桥广的笑声传来：“ 今天尽见老朋友了。” 那是谁啊？ 耶律齐。 辽国皇子耶律齐。 怎么跑这儿了？ 展昭等人不太明白龙桥广早晨拿远镜望了一下大漠是怎么判断出中午会起大风的，大概是经验丰富。不过此时外边的确是狂风大作，整座栈道都在抖动，栈道里的人倒是十分的淡定。这栈道虽然看似简陋，但能矗立在大漠之中百年不倒，应该什么样的风暴都能抗住。而此时众人的注意力都似乎不在风沙上面，而是在栈道的人身上。刚才龙桥广他们走进来就已经引起不少人窃窃私语，什么风把右将军吹来了？正疑惑呢，没想到耶律齐又来了。展昭和白玉堂略观察了一下栈道里的客人，发现他们穿着各异，除了刚进来的辽人，还有西夏人、回鹘人，乱七八糟，各种都有。而且看得出来，似乎都并不是什么泛泛之辈，有一些穿的还是异族的官服。另外，这里的人几乎个个都带着兵器，看来都是会武功的，普通商贾数量少得可怜，稀稀拉拉。最奇怪的是还有一些中原的武林人，看着不知道是什么门派的，反正都不像是大门派。耶律齐拍了拍身上的沙尘，抬头一眼看到了展昭等人。耶律齐是辽国四皇子，人很精明，不过无权无势，算是比较不得宠的一个，在朝中势力也有限。他是不认识展昭他们，但是一眼就认出了龙桥广，忍不住皱眉。辽人和西夏人是最常跟赵家军打交道的，也被赵普打怕了，看到赵自齐都本能地绕着走。耶律齐看到龙桥广就觉得肝疼。赵家军这几个人，赵普当然是人人躲着走的瘟神，他手下那四员大将也没好到哪儿去。耶律齐因为爹不疼娘不爱的，跟宋军沟通之类的苦活危险活都是他在干，所以跟这几个将军都有接触。他深知这四人没一个是好人，起码在耶律齐的立场来看，这四个都是各有各的可恶。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